锵锵三人行，我觉得啊，这个现在的中国这个官员啊，嗯，在这个衣着方面的品味越来越向我涛哥靠拢。为什么？你知道，就是现在买奢侈品，当官的买什么？我过去啊，我一直讨厌买那个就是那个包上边印着一个什么名牌，就或者能看见 logo 的那个东西，对吧？我觉得真好，我想要，但是我也不喜欢那个东西。哎，现在当官的新买这个奢侈品，嗯，所以呢，很多个牌子啊，都把那些个明显 logo 的那个，就是减量生产。你看着吧，接下来最新的几个奢侈品牌子，生产了很多，就是没有明显 logo 的，比如说那个表面不是那个你一看就知道牌子的，这是满足他们就是不被人召见，不被人说成是表哥的要求。其实 这是对的。本来国际上几个奢侈品品牌呢，也都有很多这种低调、比较隐含、隐晦的一些处理。嗯。但是呢，后来是因为整个东亚市场，其实不只是中国，包括日本、包括 韩国、 阿拉伯，都喜欢那个大牌子，像 Louis Vuitton， 我要到处看得到。 花了钱要让天下的人都知道。 对，要不然花了哪幸福呢？ 没错。 可是呢，这里头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有趣啊。就我觉得将来其实中国的这些贪官们呢，如果要买这种奢侈品应该更高档才行。为什么呢？因为目前几个大的奢侈品的服装，比如说他们也去买时装嘛，我看到买一些有名的品大牌的服装，我发现他们穿其实穿不好。为什么？他肚子太大。嗯，普遍中国贪官的特征是没有一个肚子不大， 脑满肠肥。 放心，欧美大牌啊，很快会设计一些专门符合大肚子男人穿的服装， 因为其实我们 可以设计的嘛，对不对？ 因为他们的服装普遍是一个剪裁，尤其这几年都很 slim， 很窄， 很贴身。 就是不懂中国国情，等我们的国力强大了以后，他们非得改胖衣服。 没有，我们也可以自我提升，就是怎么样，我们更上一步，不要买现成的成衣，定做。 高级， 因为是意大利的定制西装，你多胖，意大利胖子多少？ 高级 还是很潇洒。 高级的， 中国官员该走这条路。 没错，这就是人家那个观众批评我的，说你整天跟人文道那个子东做节目，人家两个人穿的衣服一看就是高级定制，说只有你文涛穿的像是地摊货。 我从来没有定制， 从来没有 啊，从来没有。啊，说你们是衣裳架子啊？ 没有。 当然，就是咱们也是戴不起表的。 文道， 我们注意到了。 文道今天， 我们现在出了表哥了，我们的表哥以后。就是 两个手不要抬起来啊！ 手摊了，现在手摊了，不敢抬了。表哥啊，大表哥，哎，咱们节目出了个表哥。当然呢，所以我今天闻到一见面呢，就跟我讲了一堆鉴赏这个表的知识。哦，显然这表哥是上位了， 所以主要是看了跟着表哥学习嘛。 所以我决定今天一定要谈谈这位表哥。这个表哥我们可以先在照片上认识他。 83块是吧？ 这就是这个著名的表哥啊， 83块吗？ 人家陕西省纪委说没听说杨达才被查出83块表啊，就是，但是呢， 82块 表哥被免职了，表哥双规了啊，表哥这个存在严重的违纪问题，撤销纪委委员、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职务啊，纪委正在调查他。你再看下一张，这个陕西省财政厅呢，与此同时不是有一个大学生吗？要求公开 他的收入， 收入，然后呢，这个回复，你看回函都说了，说不属于陕西省财政厅，政府信息公开范围，还祝你学习进步，这挺会聊，你再看下边啊，好，这是我给大家一个啊，就说这个公务员呢，要仅就这个来算呢，真的是可怜，就是说。2008年，中国公务员年平均工资一年才3万多， 笑了。 月工资2800多，加上各种补津贴啊、福利奖励啊什么，月实际平均收入大约在5000元上下。北京、上海等地区近年来推行3581的公务员工资标准，科处局部级公务员月薪，你看啊，分别为科级是3000元一个月，处级5000元，局级8000元，部级才10000元， 不可能， 弱势群体啊，真是弱势群体啊！ 但是凡是 跟 民国老板 在一块的， 真是弱势群体，而且又这么操劳、公仆嘛，对不对？民主这两个字啊，是日语汉字进来才是 democracy 的意思。我们原来的民主就庶民之主，对吧？这庶民之主啊，这么低的人工，哎呀，真是。 可是问题是， 这全国人民都知道这是不可能嘛，这个是还没算进很多灰色收入吧。 是啊， 这灰色收入我们讲的不一定是贪赃枉法，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真的是有很多非常规的也不叫犯法的灰色收入，要是没有那个话他们不可能生活。 真的就是 你看北京上海都根本不可能。 我真的是觉得中国的这个公务员呢、啊、这个就是明面上这个工资啊太少。 对， 我真的，但是你要说现在要不要给他们加呢，我也生气。 不是，我觉得你还不如合理化了某些灰色变成一个很正式，因为你这样子其实是在鼓吹某种虚伪，鼓吹某种这个名实的分离嘛， 就是约定俗成的虚伪。 对对， 据说纪委内部是有一定标准的，就是说你贪呐、啊嗯，什么级别贪到多少才是过分， 就合理的 是有一定，就多少，总之是刚才这个数的多少的倍数。 嗯， 但是有的人就太过分。 嗯，对， 像那表哥这样，表哥呢其实 表哥也不是 他不是总数过分， 但不是 他就是表过分， 不是他表他笑的过分啊。他要不笑没这事儿，我跟你说。 其实他是运气不好。 他就是运气不好，真的。 你两三年前没这回事儿了。 这叫次生灾难，你们 这玩意儿。 他说本来是一个交通事故嘛。 没错。 结果产生了一个表哥。而这个现象哈、啊、现在非常普遍。我最近看到中国好声音有一个歌手叫什么什么四个字的。一个女的刘欢，主我叫不出什么什么俊逸啊，什么什么俊逸 啊，是是 啊、哎，反正有个歌手，人家就给他啪拍了一个机场，然后帮他这个包算多少钱，那个包算的吧，算下来他一身行头大概是50000多，就是他简单的一身行头，因为他是唱3D民歌出来的。 嗯， 你知道现在的唱歌比赛，每个人不仅歌唱得好，要有个故事，要有我是一个彝族姑娘，我从很穷的地方出来，我大山里的呼声这样，然后人家一看行李，哇，好几万，啊，这么一个，很多人就在追，而这个风气哈，也不单是中国有，美国一样，所以中美现在越来越同步了。 嗯，对， 你最近知道吧？这个，罗姆尼，罗姆尼的税率啊。低于美国普通税率，你不知道这个事情啊？ 避税了 啊！这是选举当中的大事。 嗯， 他的每年的那个税，因为美国一般中产阶级可能要交40%的税，税、 啊、 和罗姆尼呢很有钱嘛。 嗯， 可是，一公布出来呢，他的税率我不知道具体多少，不知道，反正低于这个数，低于这个数，哦，那这个民主党那边就拼命攻击了。结果他那边跑出来说什么？他原来他去年好像捐了400万。 嗯， 因为他用这个捐款了、啊、来抵掉他的很多这种税，或者是捐款是免税，所以他的税率低，但他捐钱很多。然后共和党 捐钱捐的那个钱还不如交税原来要交的多。 但是他捐很多，然后共和党也发动攻势了。你知道什么？你喜欢的那个奥巴马的太太， 老婆啊， 他老婆 会讲话 啊。 然后啪一件衣服$2000，啪啪一件衣服$6000。啪啪一个鞋子$5000，就这样全给他一条条打上去。哎呦，我一看这个新闻并置啊，我就觉得怎么何其相似啊。 但其实我们中国从今年的就两会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就两会的时候已经很多记者在拍一些两会代表带的是什么皮带，就发现两会代表最喜欢的是 H 爱马仕嘛， Hermes 那 H 很大，把那个肚子叠得很大， 对不对？然后就是这么来看，所以我觉得预期啊，接下来要是要开18大的时候啊，很多代表恐怕就回到穿草鞋去开会，穿布鞋去开会的年代。我看 也这个里边也不行， 艰苦朴素啊， 里边也不行。这个官员着装啊，其实确实是一个问题，就是你要说呀，他穿得太土了。也不宜。你比方说，我记得有个宿迁市委书记，就改革新言先锋嘛，他就是开会的时候就发现呢，那个时候这个会议来参加的这个代表啊，都是穿着棉猴啊，冬天呢或者大棉袄，开会的时候啊，这衣服随便乱放，整个这个会场啊，他就觉得暗淡无光，你知道吗？晦暗，所以他就要求，就说男客不是客人了，就是男的。 不能叫男开会呀、啊，他们知道 对不起、 啊，什么独玉成吗？ 不是，是开庄严的大会、 啊，男代表 啊，男代表，男，他说这个男代表啊，就是要穿深色西装、浅色衬衣、鲜亮的领带， 女代表也就鲜艳，到最后哎夸拍，而且特别嘱咐电视台的说，以后拍这个宿迁的这个人大会啊，专门捡那个衣着得体的代表拍，这样起一个带动作用，所以现在开会的时候看上去就很亮堂了。 可是呢，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刚才徐老师讲罗姆尼，我给你看看奥巴马也被人拍，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啊。说奥巴马最爱吃热狗，哎，要不说瘦人呢，真的是可以横吃。你看下边一张，你看在吃，说这么朴素啊，吃。你再看下一张，说吃热狗，哎，在竞选期间呢。你看，但是大家注意到了，这钱包里装着多厚啊， 美金，多厚的美金， 真不要脸的。 可是你讲起这个，我就想起来啊，所以代表这个是个学问，代表用笔。就以前你记不记得有些名牌啊，他会标榜说他历史上曾经有某些著名的政治人物戴过他作为手表，用过他作笔，比如孙中山好像戴过 IWC。然后 Montblanc 是在什么签署场合，是中美建交还是怎么样还用过。那么但是呢，最近几年已经很少有什么名表名笔会标榜说什么什么总统什么什么领袖戴，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最近这十多年这媒体整个转向都这么八卦， 对， 总统不敢戴了。你比如说最明显就克林顿，就我们节目过去的最爱的美国总统， 对， 小克呢，他呢是个表的收藏家，他其实私底下他是名表鉴赏家，但是他在位八年永远戴的是个美国的一个很便宜的一个塑料表 Timex， 他强忍着自己对名表的爱好来戴这个表， 他就私下跟莱温斯基的时候戴， 哎，主要这表谁吧，表哥我怎么样的， 不过瘾。你说做总统做领袖不能用名牌， 对， 一下来以后戈巴乔夫就帮 LV 做广告了， 对， 对不对？搞了一大堆旅行箱， 憋了那么多年， 他的头上就是一个世界地图嘛， 没错， 旁边搞一大堆旅行箱，对不对？ 憋了那么多年， 太好玩了，憋了这么多年了。 对，他们要是一有机会，可真值钱。 不过你刚才讲衣服啊，其实我以前讲过这个观点。尤其是跟领导干部在一起，下面穿的衣服其实都是在模仿最高的几个人，甚至在模仿第一个人。你去看，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动物的保护色，就是人衣。我以前讲过，人穿衣服的最大的本能就是要保卫自己，保护自己，要合群。比方说大学生，他们都穿牛仔裤一般的什么东西，明星他们得穿成露胸走光，这都是跟周围的环境。 要配合 ，那领导干部也是这样。你说，所以你说你那个戴那个什么陀飞轮是不对，穿草鞋也不对。你穿草鞋，你不是你这样怀念毛主席，你把现在的人放在什么地方吗？ 对不对？所以你这个样子学雷锋，这个太突出自己了。所以这样的话也不对。所以最好就是随大流。 对， 就是 不要跟人不一样。 对，台湾就流行什么呢？台湾就是当年追随蒋经国，所有政治到今天，无论哪个穿飞机夹克。啊，对不对？你有没有注意到？ 是 对，穿那个拉链飞机夹克嘛，台湾政坛。 我中国各级领导啊，我觉得穿的也是，就温总理穿的那个最典型。 对， 就式样非常简单的， 就是 那个深蓝呢，还是蓝黑色？ 蓝 是一个黑色。 但难就难在要相似，但又不能完全一样。你老跟人家最上面的人穿的完全一样，这也蛮搞笑的。 这费老劲， 对， 所以这个 所以说我就说 头发型也是，你知道各级领导这些都要操心啊。 没错， 所以 这个 不容易， 这么少的收入还操心这么多事情， 你真的 不容易。 你就是你去不同的场合，确实是人家就说了，说你中国的有的官员他还有另一个方面，就要不说一方面是说你的这个全身穿着都是与收入不符的问题，另一方面其实有个更大的问题啊，是你品味太差。你不会穿，所以也闹笑话。比如说在很庄重的一个庆典上，对吧？哎，有的官员这个穿西装啊，这个穿黑皮鞋啊，露出白袜子，或者呢，有的现在中国有的官员， 他是 Michael Jackson 的 品味。现在中国有的官员也有形象顾问，你知道吗？那形象顾问就经常提，比如说哎，跟一个老领导就讲说，这个人民大会堂里边啊。有暖气比较热，就不用穿棉毛裤了。有没有会见外宾的时候，里边那个秋裤就露出来 了。 这个东西啊，很细微。包括你去听歌剧的时候，确实要穿礼服吧，或者什么的，这又是另一水。但是按照，所以要不说中国官员做难呢？按照他一个月平均挣2000块钱呢，他连基本的这几身， 不过其实还是可以有别的办法。 可以吗？ 我觉得 衣服啊，大家太注重的就是形象的时候，很讲究你穿什么衣服，这衣服好像很多钱。其实衣服都是外在的，最重要是你身材怎么样。这个是最根本， 还得多跑健身房。 对，你如果一个官员，比如说他收入不高，我们国家官员那么惨，对不对？上海，你看部级干部才10000人民币一个月，你买不起那么多名牌，没关系，你多健身，你让自己身材好一点 的。这个太难了， 更难。 这以前说法嘛，就是一当局长，把位交给党。这工作需要啊， 没错，太难了。 你这天天晚上这茅台不喝，这个东西不吃，怎么工作呢？你说这怎么工作呢？ 对，能不能改改文化？你说以后大伙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晚上呢交给党的就不是个位了，不是大伙一起去吃饭喝茅台，一起去健身房。十几个官员一边跑步一边谈事，哇，这多有朝气的国家呀。 你这就是倡导新风了，这非常好。 就是啊， 所以哎，我就觉得这个里边啊，他这个曲折呀，包括怎么样，这你要你得会穿，显得有品位，但是又不能够给逮着。这个里边啊，你看我从哪里边，我现在刚学到，就是这个他们说这个雅腐败，就送这个书画呀、古董啊，这个收藏，你知道现在都能玩到一个什么程度？假的不要紧呐、假的不要紧，因为在中国这个到处拍卖都是假的，对吧？假的都知道是假的，我要向你行贿，对吧？这个假的东西是你的，你但是有人给你找专家做证明啊，就说这是真的吗？然后拿到拍卖会上去买，你放心，可以举个1000万，甚至更多。举的那个人是向你行贿的人，甚至都不是他，是他托另一个人 代表 买你这个假东西，所以你都不用送真的，你知道1000万不就归了你了吗？你明白这道理吗？ 我怎么没听明白？就是说他送一个假画，然后就拍卖一个很高的价钱，这个假画是送给你的，你其实拿到的是钱， 对， 是不是这样？ 对，就是说，就是说这个画就属于你的，把这个所有者说成是你的， 对对对， 但都不用是真的齐白石，假的就行，假的拿出去拍卖，举的人心知肚明，我举1亿，我就举他。那么你不就是你的吗？ 你那个是比较高级的，我听说的都是那个比较技术层面更粗糙，那中秋节快到了吧，有几万块钱的月饼，对不对？那我就说你送人家几万块钱的月饼，人家到底是感谢还是不感谢的？你说说嘛，是几万块，其实又没什么用。他说吧，有回收公司，他你今天这个1万块的月饼，他8000马上就有人回收掉，他又可以继续 循环， 哎，但是 这个是没人， 这个环保啊，这个还是应该提倡的，是吗？ 对， 就是咱们接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天价烟也是， 哎，我再想请教你们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这个啊，我经常听到现在的一些志士人人呢这么说，我觉得呢也有道理啊，就是什么呢？他们就说讽刺这些个名人搞慈善、富豪搞慈善这种慈善晚会啊。他们说的最典型的一句话就是说伪善，就说那些个慈善晚宴上的名人明星们，一个手袋就几万块钱，搞什么伪，他们认为这就是伪善。你们觉得这个话讲得通吗？ 这如果说他手袋几万块钱，这并不妨碍他做慈善。我觉得这个如果单单以他身上穿的东西很贵来否定他做的事情，甚至于像总统什么，我觉得这个都不 对啊。我也觉得是这个不是很要紧，为什么呢？因为最重要是他做了慈善没有？ 对， 当然我们可以很道德的要求说，你把你那个袋，你少买一个袋子，你不是可以捐更多吗？ 是啊， 对。但是反过来说这些话的人，你又捐过多少？就他是买一个袋子，买了5万，然后他捐了个5万，然后你觉得你如果袋子不买，你说不定能捐10万。但是通常做这种批评的人呢，往往是自己一毛钱都没捐过的人，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觉得我们真正要注意的反而是跟我们有关的钱的流向，比如说像我们去年关注红十字会，因为这是全国人民捐的钱，或者是有些税款的流向，这个才是我觉得公民要关注的事情。反正慈善晚会那个算了吧，他们就作秀，反正到最后也做了些好事儿。但是假如说今天有一个 NGO 有一个慈善组织，他收到的款项大部分是用在他自己行政开支，这就有问题了，是不是？ 那他做的事情， 这个才是问题。 还有这个杨表哥啊，你看他功劳很大，整个双层巴士的这么大的一个产业链的问题，现在我们都不关心了，只关心他的这个表哥。能解决这个问题啊，其实只有一条路。最近珠海出现了廉政公署，类似于像廉政公署这样的一个机构， 就是监督，这是一个制度化的监督。嗯，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将来要避免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更激烈的革命出现，这个官员的财产申报总是逐步逐步要实现的。与此同时呢，官员的人工啊、工资啊大幅的增长，跟他的贡献成比例，我觉得也是不可避免的。就是香，我觉得像香港这样，香港为什么比较少这样的灰色？因为这公务员本身工资就不错啊， 是， 对不对？所以当然要挣点钱，多花点钱，大家也看得到啊，对不对？因为你看游艇就在你的能力之外了， 对， 但是西装就在你的能力之内。中国的官员现在这个财产申报啊，他们这个叫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长治久安呐、啊。我说一句实在话，这个是工资要加，这个系统要慢慢上去。否则的话， 你如果要做到这一点的话呢，又有个必然要出现的另一个伴生的现象，就是大幅度的裁减全国公务员的人数。因为现在中国老百姓呢，我们人均养公务人口、养政府人口的这个数字啊，这个比例是世界之冠。 是， 因为你想想看，如果我们要大幅增长公务员的薪水的话，你这么多人，我们不可能都给你们大幅涨上去，所以他们必须要裁员，他必须要裁员，必须要精简政府部门的话，那最好就是逼他们自己动手，自己搞。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给其中的三个人。